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大家嚟到今個禮拜嘅香港製造啊！咁一睇我哋 opening 呢條片咧，都知道啦。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麗苑嘅，或者講遊樂場嘅。咁啊，麗苑而家係我諗係近呢兩個禮拜裏邊香港人一個熱門嘅一個嘅選擇嘅一個嘅話題，或者係去玩嘅地方啦。咁啊，你去咗未啊？新嗰個麗苑 未去，我淨係打算唔去添。 我打算唔去添，而家我哋做緊節目，一開始就打算唔去呢個新嘅麗苑啦。但我哋所講嘅都唔係新麗苑嘅，係要講翻誒呢個。即係今集嘅主題啦，麗苑不是麗苑啦，嚇咁啊，其實都要帶出一啲香港究竟幾時咧開始普及呢一個遊樂場文化，咁啊當然亦都同係當其時嘅社會大環境有一個莫大嘅關聯啦，嚇咁啊麗苑，其實我自己細個嗰陣時都當然係去過幾次嘅， 幾次啊？ 去過幾次咋？唔係去過好多嘅咋？ 我覺得都有幾次。 在一个小朋友的心目中呢，其实在他们那个很有地位分量他经常去游玩的地方就不一定是这些那么大的游乐场的。是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讲埋下一集我们就会探讨一下一些屋邨的游乐场。那些呢可能是更加呢紧贴住于我们。但是麗苑呢点解亦都会成为一种文化呢，咁亦都等阵间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OK， 咁游乐场呢一样嘢呢究竟几时兴起嘅呢，点解会有呢，我哋睇睇呢以下呢一段片嘅介绍啊，唔該。 首先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游乐场係点样兴起嘅。游乐场这种的玩意是源自于西方的商品交易会和游艺员，古时的人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展示和交易商品，通常都是一些农作业的产品。这些的交易会就会逐渐加入了嘉年华会和露天游乐场的成分，有游戏有表演有饮有食。去到欧洲工业革命的初年，很多的城市都会将城里面的一些地方开辟成为游艺园，为市民在闹市当中提供园林的环境，等他们在沉重的工业社会生活节奏里面得到喘息的机会。这些游艺园的摊位游戏亦都有音乐表演、烟花，甚至乎是机动游戏，包括了火车的雏形。在1896年，单在伦敦市一地就已经有65个这样的游艺园了。另外 世界博览会亦都影响住早年嘅游乐场发展。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系1851年喺伦敦举行，主旨就系在于庆祝英国同埋其他嘅工业国家嘅工业成就。1893年在美国的芝加哥就举行了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座摩天轮。除了机动游戏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例如说射击游戏、入硬币操作的游戏，即是各自老虎机、占卜机那些样。咁啊，亦都系将呢啲游乐设施集中埋一齐，第一次就同展览部分分开，深深咁影响咗以后游乐场设施嘅发展。1894年，美国冒险家保罗贝顿就喺芝加哥开办咗世界上面第一个有固定场地嘅现代游乐场，称为保罗贝顿水槽，亦都系世界上面首个需要收入场费嘅游乐场嚟噶。这位贝顿先生后来又在1895年在纽约市康尼岛开办海狮公园，也都即是后来的康尼岛游乐场的前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欣欣向荣，美国人的工时逐渐缩短，收入就增加，需要更加多更新颖的娱乐方式。刚刚在那个时候，电车亦都喺好多嘅城市开始应用，于是大量嘅游乐场就喺电车线可以到达嘅市郊地点兴建起嚟啦。去到1919年，美国已经建造咗有1500到2000个咁样样嘅游乐场。 哇，真系啊！嗱，游乐场就系咁样形成嘅，由一啲嘅其实都系嚟自于呢个经济上边啦，一啲商品展销嘅交易啊，慢慢就渗透咗个嘉年华会嘅形式啊，咁样样啊，咁啊嘉年华就自然会有好多嘅演艺上面嘅演出啦。咁啊，当呢个工业革命成功咗之后，就梗系再加添咗有好多嘅，譬如话系一啲嘅机动嘅产品推出咗啦。咁啊，机动又衍生咗一啲简单最初期一啲嘅机动游戏啦，咁样样慢慢融合翻起上嚟，就再将佢就分拆啊。咁啊，展览部分还展览部分，即系嗰啲商贸嗰啲咧就分开咗佢啦。咁啊，游玩嘅部分啦，咁啊又分翻开一 part 咁样样。我觉得好似我哋香港啲书展咁样样，最初咪嗰啲漫画啊，同埋正常作家出嗰啲书咧， 跟住就分开佢。吓，因为头一个书展嘅，跟住分开有一个动漫展。 系啦系啦， 嗰阵时咧咁拆出嚟。 即系呢啲系必然嘅经过嚟嘅，就冇话好与唔好嘅。 一发大咗佢，佢唔可以统一去做噶嘛。 系啊， 咪要整翻开佢。 嗱，例如嚟热门话题啊，咁啊开生咗，即系衍生咗好多嘅评论啦，亦都最近啦，即系譬如话入特别系对嗰个新嘅丽苑咧吓，咁啊，譬如话有啲高登嘅兄弟都已经系吓好评如潮啦，我只系能够讲法吓。咁啊，但系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因为呢个丽苑始终系我哋香港人一个文化嘅一部分嚟嘅，甚至乎系你话喺我哋经济起飞嘅年代嚟讲咧，香港咧吓，实际上佢系占据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咁啊，特别系而家你话无论系搵到钱嗰班或者搵唔到钱嗰班，都必定曾经嘅丽苑即系留低过不少嘅腳毛嘅咁樣樣，好麗苑係點樣形成嘅？即係都同阿丘德根先生都好有關係。不過最初亦都唔關佢事嘅， 最初其實1949年啦，咁就話我揾過，但係冇佢名。咁就 咁，我哋邊去想咧？就邊去咁啊？講一講呢、這個即係麗苑嘅歷史啦嚇。 原名咧，佢叫做即係麗之苑啦，即係咁簡稱叫翻叫麗苑。咁就1949年4月16日到開業嘅。咁當其時就話係講到係全香港最大嘅遊樂。咁頭先阿文記提過點樣丘德根嘅名字會加到落去咧？咁啊，丘德根其實喺1961年咧就是購入咗呢個麗苑，咁之後佢再加咗一個松城， 係 一個裏邊又擺咗 70年代加上去， 係啊，嗰個七十年代後期再加上去就好多唔同嘅雕塑。丘德根咧又將佢自己啲即係自己啲珍藏啲古董都擺埋入去，咁有好多嗰啲蠟像啲雕塑咁樣就整咗出嚟啦。咁當然個麗苑嘅講得係咁。由佢歷史即係自從戰後之後就海洋觀景之前就最大嘅個遊樂場，個當然嘅佔地都好大啊。咁其實佢而家大家成日講個麗苑會喺邊度，因為而家拆咗啦嘛。咁其實麗苑而家以現址嚟講，其實就喺呢個葵涌九華徑附近。咁而家有三棟屋苑嘅麗欣苑。 華麗村同埋呢個盈輝台咁附近有一間小學，嗰間小學就係我以前間小學嚟嘅。 啊，係咩？ 但係嗰間小學原本咧， 即係你讀嗰陣時咁仲即係仲係例如 唔係嗰度嘅，唔係嗰度。我讀嗰陣時，我間小學喺長沙灣嘅。咁、我後期知道佢搬咗過去葵涌嗰度，咁我先知佢搬咗去嗰度，唔係以前麗園舊址。 哦， 即系嗰个位嚟嘅，咁啊，即系佢。 即系件事，你颇为后生啊， 唔算后生。咁佢即系当其时一开业之后咧，邱德根佢攞一年买咗之后开始开业啦。但系嗰阵时入场费咧就系五角啊，五角算唔算多咧？以嗰阵时嚟讲。 我老豆话唔知咩六十年代嗰阵时候一毫子定系食到一碗面包皮糖水咁样样啦吓，咁啊差唔多啦，我谂等于而家廿零蚊咁上下啩， 差唔多啦、但系咁应该都算系 OK 啦。咁佢里边咧就系佢讲到话佢嗰个占地咧系咩，有160万平方尺。咁頭先我講佢嘅地方大啦，其實即係而家佔地而家有大概三個屋苑嗰個位置咁大啦，有唔同嘅機動遊戲啦，包括我第一個會講嘅機動遊戲咩啦，肯定係碰碰車，因為點解我係玩過嘅當年，有啲白色嗰啲。啱啱好似你当其时细个僆仔嘅时候咧，你上咗架车之后咧，你见到架车环周边有个圈环住啊嘛，最你成日见到上面条绳咧，你嗰时见第一次见嗰时候，你会有少少惊嘅，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你成日见到上面佢有支嘢顶住喺上边嘅嘛，发嚟发佢有啲火，有少少火花噶嘛，你硬系觉得唔知会点嘅，但系咁入到落去玩系好过瘾嘅，撞嚟撞去。 我谂即系亦都要咁讲翻咧，同大家讲翻，其实咧早期咧，即系五十年代嗰阵时嘅丽苑咧，就系、是、居然系呢啲水上嘅游戏会比较多啲，即系水上活动啦，简而言之啦，咁啊水上嘅舞厅啊咁样样啊， 佢未填海嗰阵时 啊，咁啊另外佢最紧要系侧边佢嗰个，即系其实可以话一个游乐群地带嚟嘅，咁啊隔篱有个泳滩啦。 系啊， 夜晚又可以俾人去划艇咁样样啦。即其实系除咗话你话里边嘅游乐设施之外，即当年有好多人亦都系咁讲嘅。你听翻一啲即系有经验之人咧，就系话经常喺丽苑行下行下，会有啲净系着住条泳裤嘅人走嚟走去嘅。因为就系隔篱游水，咁啊佢嗰度又有 locker。 嗰时系隔篱有个荔枝湾喺度。 咁啊，當然，因為呢一啲咧，我自己都未曾經歷過，即係話冇話嗰邊啊。 好似係七十年代個荔枝灣 游水蛙艇嗰啲就未有啦。 未有，七十年代填咗啦嘛嗰度。 係啦，係啦，咁啊，嗰個荔枝角灣海邊啦，咁亦都係免費咁提供一啲咧，泳客啦嚇，幫嗰啲咧，咁啊即係提供一啲更衣室嘅寄存服務嘅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係好方便嘅。咁個泳灘嘅海灘嘅更衣室，85年咧就 close 咗噶啦，咁樣樣。咁啊跟住之後亦都係邱德根先生入主咗之後啦，咁啊亦都係擴大咗嗰個演藝上面嘅嗰個環節啦。咁啊曾經有九大劇場啦，咁啊有粵語片嘅劇場啊，又有歌壇啊、西片啊、粵劇啊、鞋劇啊、雜技啊，甚至乎小西胡錦秋元嗰啲，我而家都係知得個名嘅啫。實際上係一個乜嘢嘅項目咧，都係你經歷過就 不清楚。你講雜技咧，佢有話咩蒙眼鏡飛刀？ 系嘛？ 系啊！我睇你知唔知道我讲，我唔知系咪坚定假喎？你真系插中有事。咁啊，我成日谂嗰啲蒙眼飞刀嗰啲，通常喺外国嘅啫嘛。仲要近代些少有，跟住仲有啲有啲叫做系咪叫做色情劇場咧？ 系即系呢啲你嗰个程式嗰样嘢咧，我哋就下半 part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嗰阵时嘅游乐场咧，系有部分系即系你可以当埋系一个夜总会啦， 有少少似 啊，有宴舞睇啦，咁我哋下一 part 都会讲啊。 嗰个太白楼都系。 系啊，咁你话而家讲翻呢一个嘅丽苑啦，咁样样咧就睇落去咧就。 哇！呢张图好嘢。 一个儿童，即系你觉得佢一个儿童游乐场啦，但其实特别系我曾经夜晚有一次去玩过，咁我记得玩下玩到攰啦，咁啊行咗入间戏院嗰度又可以睇戏，咁睇一阵，跟住又出翻去咁样样。其实我觉得嗰度亦都可以话系一个平民嘅夜总会嚟嘅，其实因为亦都只有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咧，先至可以成为我哋香港人嘅有过嘅一个文化，或者叫集体回忆，即系咁样先成为到文化。我成日都话，即系我最近喺城报嗰度写咗篇稿，我哋去海洋公园玩，或者你喺呢个天马栏或者而家中环嗰边啦吓。 你去幾多次嗰啲機動嘉年華，你都好似係只不過係一個遊客嘅身份啫嘛。因為你去同一個外地嘅人嚟到一齊參與去海洋公園啊，去玩啲機動嘉年華，其實係冇分別嘅，係冇分別嘅。但係嗰個年代，我哋去麗園啊，真係即係正所謂。都唔係搭的士噶嘛，亦都唔係搭地鐵噶嘛，係嘛？即係搭巴士啊，咁啊去到啊，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嗰啲攤位遊戲啊，你感覺上都係比較地道化，你可以話佢 cheap， 你可以話佢好 cheap 啫。呢啲嘢即係正所謂我九十年代最後期去麗園嗰次，我真係玩唔夠兩個鐘，我出翻嚟嘅啦，已經我覺得好悶添。 但係過咗啊嘛， 啲嘢唔啱我玩啦，當然係已經係咁樣講。 唔係佢嗰個佢嗰個有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個選址。 嗯， 個地方係好唔同啊。即係你如以即係香港嘅基層嚟講，你話市中心不都係九龍啊嘛？ 係。 你而家當翻人方九龍西、九龍東啊，但係大家自己嘅腦海裏面、心目中諗起個所謂嘅市區，一定係九龍嗰一帶。咁你講到可能冇得另計，你諗翻下，即係你會再諗翻下一個迪士尼同埋個海洋公園，你硬係覺得佢唔係屬於，即係佢當然係屬於香港啦。但係你唔係好覺得係屬於香港、 啊？你啱啊！即係你講埋迪士尼嗰樣嘢，你變咗係好難成為咗。即係第一，首先迪士尼唔會係我哋香港人嘅嘢嚟， 出產唔係我哋出產。 即係呢個係肯，即係雖然哪管佢而家搞到，即係個感覺好。好遷就我哋嘅口味， 係有啲中國色彩嘛，加埋曬啲中國服裝，但係都你都係覺得係啲外來樂園嚟噶嘛，外來嘅主題公園咧叫做。 其實我覺得可以咁樣講法啦，能夠成為我哋香港人嗰、那個好根深蒂固集體回憶同埋文化嘅一部分，一定係先從嗰個平民大眾嗰度係根固咗先嘅呢一樣嘢，因為如果你唔係有絕大多數嘅人去參與咗，你點能夠成為一種？成為一種我哋永不磨滅嘅文化咧，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即係而家你話去玩迪士尼咩嗰啲機動嘉年華、去海洋公園，你話幾 in 都好，即係其實你會發覺，即係你去到入去玩，同一個外地嚟嘅遊客入去玩，其實係冇分別嘅。你帶走嘅嘢都係咁多嘅啫。 嗯 啊、你唔會有額外多咗啲嘢去俾你去永遠記住去反思咁樣樣。系啦，咁啊呢个掟香口胶啦，我谂都系其中一个最经典嘅游戏啦。 呢个最经典啊！而家好多即系啲报纸访问啲人入去都系想玩，有一个六十几岁嘅叔入到嚟话，一定要掟嗰、那个啊，掟嗰个格仔啊。 但好似好贵喎，而家系咪？ 嗰个就唔贵，咁嗰个就话，但系啲人觉得咩咯？佢话要掟住香口胶五蚊啊嘛。咁我唔明白点解讲五蚊，因为一个代币十蚊嘅，咁佢话掟一嚿，哇五蚊仲贵过嚿香口胶，掟嚟做乜？屌你玩啊嘛，你咪掟所謂一入都係玩，你都要俾錢嘅。 其實都幾難嘅喎，我記得嗰陣時掟嚟掟去都掟，好難掟得中。 好難嘅， 咁啊，另外就係 格仔裏邊有啲黃色啊，嗱，有啲仲有咩綠色㗎？ 啊，咁啊，另外就係呢個雞蛋仔波啦，即係一格格好似雞蛋仔嗰個項格咁樣樣咧，咁啊掟啲波入去，哇！佢好多格都有顏色喺度嘅，但你要中又係好難嘅。 呢啲衰係衰咩咧？我有印象，我都玩過嚟，都好耐以前。佢掟落去咧，佢會彈一彈嘅，碌咗格格又一格。 係啊， 你可以成日中咗嗰格， 好難嘅真係啊！ 你中嗰格，佢碌翻出嚟，佢第二格噶，好衰， 非常之難啊！咁啊，另外比較後期少少啦，去到啦，咁啊呢個我都玩過嘅，嗰啲恐龍屋啊，飄雪樂園就咩？另外就仲有 跟雪樂園 跟住去睇呢個咧，就呢個神秘寶洞啦，即係鬼屋啦咁樣啦。我記得咧最初嘅時候入去玩都戰戰兢兢嘅，坐喺嗰個斗車嗰度咧，咁啊行入去咧，撞開道門，砰砰嗰度鐵門又半空心咧，撞落去個聲響零舍響咁 啊， 真係會嚇親啲僆仔嘅。同埋我好記得，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玩過呢一個神秘寶洞嘅人咧，一去冇幾耐架車一撞開道門入到去咧，突然間你對眼會黑一黑嘅。好似有啲嘢會摸你咁樣樣啊！嗰個真係驚嘅，但你理解咗第一次之後咧，跟住佢又黑你唔到啊！因為佢塊黑布咧係垂到好低嘅，咁你架車經過咧，咁就會掃過你哋對眼啊，掃過你哋個人頭啊！咁但因為嗰陣時你未知啊嘛，咁突然間有啲嘢掃你隻眼咧，你一定會嚇一嚇嘅，哎呀咁樣樣啊！其實嗰度一塊布嚟嚇你嘅啫，咁嗰塊布咧亦都嗨過無數人 嘅，可能會換啊！都唔系好多面油啊， 定时攞嚟洗下咁样样啊，系啦，咁啊，即系有好多嘅游戏啦。我谂连日嚟咁，大家亦都会系抄翻好多有关丽苑以往嘅资料啦。咁其实都唔需要逐一介绍噶啦。不过嗰阵时我哋觉得好低 B 嘅游戏，其实就系、是、 即是我哋即系可以系好容易就走去参与到嘅一件事，咁、我觉得呢一种亦都系成为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容易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嚟，你攞翻佢同埋海洋公园比较，你就知道海洋公园你去都觉得你好难。我好有时久唔久，你 friend 话有啲建议咩去地方去海洋公园，唔系。 所以你话你去嘅时候，其实你都系游客嘅身份咁解咯。 系啊， 即系除非你系住喺嗰区附近嘅啫。 系啊。 系嘛？ 你太远啦，好似你我之前讲嗰集睇得都系咁噶。你而家讲到黄子华攞嚟做讲笑话啊，你去而家嗰个我哋香港机场，你觉得你只去旅行咁样，太远。因为睇得同埋而家个国际机场，同埋而家即系而家即系以前丽苑同埋海洋公园比较，真系太远啦。你几可能时你阿爸阿妈做嘢咁耐？放个工，佢可以夜即系夜少少，可能一两个钟头带你嚟苑玩得噶，但系佢冇可能带你去海洋公园噶。呢啲咪平民平民嘅游乐场 咯。好啊，咁啊系时候亦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呢一个嘅宋城嗰度啦吓。咁啊，宋城咧就系70年代嘅时候咧，就喺、是、呢、這个即系丽苑原本隔篱个地方咧，就系、是、另外开辟啦，60,000平方米啦吓，咁样样就系、是、仿照呢、這个哇犀利啦，就呢、是、个《清明上河图》啊。即系一幅大作啦吓，咁嚟建成嘅。咁啊，宋城咧，我谂特别对以前咧，特别系丽的电视嘅时代啦，亚洲电视啦，拍古装嗰啲啦，啊咁啊， 有冇用过嚟拍古装？ 经常我入亚视嗰阵时就已经冇去呢度噶啦，已经系吓， 因为有自己个厂 啊，我自己甚至乎我应该系冇踏足过呢个地方嘅，因为次次去玩都。屋企人啊，或者啲朋友都冇興趣過嚟睇嘅。 哦， 啊嚇，咁但呢一個佢就因為係承住咩咧，亦都係嗰陣時邱德根先生啦，即係或者成個規劃嗰度啦，又承住嗰陣時啟德又開啦，亦都係海洋公園又啱啱開啦，即係呢個競爭嘅對手關係啦，咁啊，所以亦都係開闢咗呢個宋城嘅。咁而家新嗰個會唔會有個宋城咧？我想問啊， 新嗰個冇啦，新嗰個就係最普通，佢真係放啲最經典嗰啲機動遊戲，連個動物園都用著假象去代替佢。 係啊，動物園我用假象，我就覺得不如唔好用啦。即係雖然老實講啊，好多朋友都話麗苑咧以前誒動物園嘅代首名代表就當然係呢個大象天路啦嚇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對而家呢一代嘅朋友嚟講，你即係噏個名大笨象嘅時候有得睇噶啦，係嘛？即系上网点样睇？ 我哋一上网 已经唔系咁遥不可及啦。 系啊，以前我唔够胆过去嗰啲像喺度嘅时候咧，唔敢话伸，我唔会好似人咁伸过去。喂，以前去动物园系好开心，好惊奇啊！嗰啲咩嘅，你未见过噶嘛？通常咧电视都久唔久先去播下，而家你上网揿嘅就系乜鬼都有嘅。 嗱，系啦，就系、是、取之于咧。又容易又困难嘅地方，我哋头先讲到点样会成为一种集体嘅文化，就是、因为容易平民化地系可以俾我哋涉足到啊嘛。咁呢个一个即系形成咗股力量嘅一个最基本先啦。咁但系同期时间，我哋喺呢个空间里边，我哋可以接触一啲我哋对于我哋嚟讲好似犹如天外来客嘅一啲嘅物体咁样样咧，咁啊令到。那個衝擊又會是挺大的，因為現在這個年代就已經不會是這樣了，即是不同的年代會衍生不同的東西，但是那種當年如果你有份喂過大象天奴吃香蕉的話，我想你一世都會記住了，現在都天奴應該是89年的時候就因為肺病就死了，35歲、4歲就來到香港了，特別是現在又要這樣說回，你說現在大家對於環保啊動保那方面的意識強了這麼多了，動物園也都最近揭發咗，譬如話近年嚟有好多，譬如泰國啊，一個象國啊，原來虐待啲大象，你哋睇表演嘅時候就嘻嘻哈哈，其實佢哋背後幾辛苦啊，又或者係舊年咧話救翻嗰只印度嗰只象啦，換咗27手主人嘅，嗰只拉豬啊，只拉豬啊話救翻佢嘅時候佢喊嘅，睇翻啲相話佢係個腳箍嗰度咧綁住佢，嗰啲腳箍就有刺吉咗入去嘅， 有 即係咁樣樣，而一只拉豬係俾。27艘主人合共運了50年鞭打他不給他吃食，你要吃東西就向遊客乞討，他那裡叫印度，重要是他結果就要吃那些膠袋啊，地上的廢紙要來充飢，你想想幾慘，所以說救回他出來的時候他哭，那這個就可能報道的一個劇情煽情化啦， 50年半個世紀， 是啊， 哇， 你想想一隻大象如果正常的生存讲紧都可能系60多岁，都好少有高过呢个年纪噶啦。咁啊，我哋头先讲丽苑嗰只大象天奴啊，35岁， 佢都系俾人哋虐待过噶。佢嗰阵时喺过嚟，佢系好似系缅甸嗰度嗰个 缅甸，跟住个动物 表演團過嚟咁樣樣咁啊！呢啲即係其實，如果當我哋有依方面而家今時今日意識強咗，我哋去睇動物嘅時候，其實你會唔會喺動物園，你會覺得真係好開心呢？你見到啲企鵝咁樣樣，佢哋應該生存嘅地方，點解會可以喺香港生存到，混喺間冷氣房嗰度？但走嚟走去都係係嘛？企鵝係企鵝一生出嚟係要同個天鬥噶嘛？每年去揾嘢食嘅时间会死好多咁样，但系冇办法，佢哋都系咁样样，即系好多呢啲嘢啊，咁又唔同。但系嗰个年代，我哋见到只大象，见到啲老虎，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就算你唔够胆走埋去喂佢都好，你离远望都系开心嘅。荔园俾到我哋呢啲嘢啦，又或者仲有溜冰场啦，溜冰场啦， 溜冰场我都冇入过。 咁其实如果你讲翻话荔園咧，本身應該邱德根先生好似係2005年嗰陣時啦。嗱，睇翻啲報道咧，2005年嘅時候， 我想從 喺大嶼山嗰邊，真係重建過一個荔園嘅。咁啊，結果就係最後話荔園喺外國，咁啊，最後嘅回覆啊，依度啊，立法會嘅旅遊界議員楊孝華所指出啦，荔園喺外國都唔算係名牌，恐怕難以吸引遊客，就 ban 咗呢個計劃啦。當然係咁樣樣啦，咁啊， 咁人呢句嘢我覺得奇怪， 我覺得係嘅。 人哋嚟嘅，梗系睇你當地有特色嘅。佢嚟都係旅行，梗係睇你啲嘢嘅。只要如果我去咗旅，我嚟咗旅行，我自己國家都有嘅，我嚟做咩啫？咁所以迪士尼都要搞到要有中國化噶。 咪就算係當年，如果呢個計劃實行咗，重開一個麗園都唔係嗰個麗園嚟嘅啦。 唔係，都唔係嗰個。 而我哋後期去舊嗰個麗園嘅時候，去得咁開心，仲有一樣嘢你要懷緬一下，你摸落去啲鐵通啊、啲鐵啊，全部有陣生鏽味喺你嘅手上邊，嗰種舊嘅味道。唔够又唔似荔园， 唔系佢摆得咁远，如果真系摆得大屿山嘅话，佢一定要啲嘢吸引到佢，应该起酒店加好多嘢， 系嘛？所以可能又变咗另外一个海洋公园咁样样嘅啫，咁又唔系嗰样嘢啦，又唔系嗰种所谓平民大众化嘅嘢啦，入到去仲有冇嗰、那个？即系你谂下，可能以前啦，再早期啲啊，荔园入边有燕舞睇，有歌舞团，有电影，几间戏院开住，任你睇一套系嘛？你行入嚟，依间又得，嗰间又得，系嘛？跟住出去掟下香港 街，如果2000， 你点样而家得咧？ 佢2005年真系要整个荔园出嚟，摆喺大屿山啦，实有啲机动画电之后，你上网打机都有啲，一定有呢啲嘢。如果唔系，点吸引啲人去啊？ 系啦，系啦，系啦。嗱，咁头先讲到动物园啦，咁啊，荔园都死过几个动物啦。咁有一个咧，就即系必定都要同大家讲啊，讲啊。我谂如果而家呢一个摆喺现代咧，都会同样遭到好多嘅非议嘅动保团体啊，就系1974年嘅时候啦。咁呢份就嚟自《城报》当年嘅报道啦。咁就话即系清洗个老虎嘅时候啦，呢一只系印度虎嚟噶，印度老虎嚟噶。咁啊，因为个最后嗰度闸啊。運佢嗰度大閘就嗰度門楣山陷啦，就俾佢走咗出嚟啦。咁啊想走下都應該嘅，運咗俾你運咗咁耐。咁啊當然啦，亦都係即刻緊急呼籲啦。當嗰啲工作人員知道緊急喺荔園裏面嘅遊人快啲四散啦。咁啊其實甚至乎連啲動物都四散，即係啲動物見到只老虎走過嚟，好似唔知即 係冇得大象， 即係比較細小嗰啲咧，就已經可能譬如個龍骨架有兩層嘅，即係跳上去上一層先啦，入到嚟嗰啲即係即刻洗你唔到嘛。咁咁样嘅结果咧，就请咗啲神枪手嚟咧，警队咧，咁啊射咗3支嘅麻醉弹过去啦。咁但系嗰个药剂个份量嘅问题，已经好似系警告过嘅，就系话喂，如果过重嘅话咧，昏迷咗佢未必醒得翻嘅。 啊，咁夸张？ 咁结果佢亦都系醒唔翻。吓、当然啦，佢走咗出嚟乱走，就会系有个危险性喺度。 好危险啊！ 系咁，但系又。佢其實又唔係咁主動去襲擊人嘅，因為佢其實運得太過耐，運得太過耐，咁同埋你長期可能你有啲嘢俾佢食嘅時候，都有啲鎮靜嘅劑嘅作用啦。嚇、啊，佢未必係咁活躍嘅其實嚇，咁啊，但係始終有個危險性，即係咁樣麻醉佢射槍，我覺得冇辦法啦。咁啊，但係死咗。 我咁犀利嗰 阵，我当年都好似有人嘈过呢件事嘅。咁、啊、你话如果而家就不得了啦，你整死咗只老虎嘅话， 好大镬嘅依家。 你肯定俾人投诉，扑到你真系系嘛？即系呢一啲又系一个嗱、啊，即系唔同年代嘅差异咯。同埋嗰个年代你咁样处理咗，大家觉得唔系咬死人喎。咁而家又可能多咗其他不同嘅声音噶啦。咁样呢件事啦。OK， 咁啊，荔园啦，即系好难。 我想我們那代都還未是去到對麗苑那麼入心入肺，可能比我們即你說那些五十後啊或者六十年代头嗰啲六十后啊，嗰只啊六十年代头嘅六十后咧，嗰挺可能会对于丽苑嗰个嘅印象会系更加入心入肺一啲啦。啊，咁啊，而家新嗰个就觉得大家都系慕名而去嘅啫。 因为佢哋五六十年代嗰扎咧，即系啱随住叫做战后啦，跟住开始啲自己开始啲生活稳定咗，咁都曾又快乐，即系寻求多啲快乐。其实丽苑真系应运而生啊嘛。 几个啦，其实几个游乐。场嘅阵间 part two 嗰度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嘅。咁啊，沙比提到一点啊，战后啦，系好需要有一个咁嘅地方啦。咁啊，而且亦都系整体上面嗰个香港嗰个游乐场嘅发展，即系所讲紧系其他嗰啲咧，咁样样都系有个规划嘅当年嘅吓。咁啊，又或者我哋嚟紧嘅一啲嘅集数，我哋会讲到屋村嘅游乐场咧，都系咁样样应运而生嘅。好，咁我哋啊翻嚟先啦，好嘛？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咗丽苑咁多啦，咁啊仲有冇啲咩？喂，对而家新嗰个丽苑有啲咩嘢嘅 哇 赞或者褒贬啊咁样样？ 即嗱，当然有好多，你觉得系如果你大家即如果业余即可能年纪再大少少有去过丽苑，你同而家嗰个比较咁，即系你嗰个纯粹就系似嘉年华多啲， 嗯， 个特色唔大，因为点解而家个墓碑又摆咗恐龙喺度，摆咗假象喺度， 嗯， 咁之前嗰个海滨成日都。摆过几次嗰啲嘉年华噶，又系做类似嗰啲嘢噶。你攞个名咪就攞为丽苑两个字啊，同埋嗰个门口嗰三栋咁嘅城堡咧，嗰咁嘅结构。咁里边啲嘢就全部都纯粹话玩怀旧。有好多人入到去就好多投诉啊，特别嗰只恐龙咧上下梯嘅咧，40蚊一次。我嗰头睇咧，佢只恐龙如果上咁中间先有恐龙屋嘅，我头哇咁高嘅，好人喺个龙嗰个后尾枕度上到落条尾度，哦原来唔系，原来你尾龙骨嗰度有条尾咁扮来上唔系好长，咁上一上咁啊40蚊，咁呢度有人投诉，佢话上完之后真系想讲粗口，我见啲人啲留言，跟住仲有个系咩咧？啊白鬼屋，佢话嗰间狗入。咁佢嗰度讲话占地千几尺，咁佢入咗去之后咧，佢话仲细过自己间屋，即系佢住嗰、那个咁，我当佢300-400尺到咯。佢话仲细过自己间屋，只鬼咧前面吓完人之后都仲未翻嚟，跟住佢翻嚟啦，喺我面前吓我。我俾咩反应佢咧？咁啊好笑， 大佬搵食啫， 系啦搵食啫。咁大家以前玩啲鬼屋真系，你吓完人佢匿埋嘅，跟住佢吓完行翻转头吓你啊！真系我讲得几好笑。 唔系，我记得咧，你讲嘅呢样嘢，我讲少少题外嘅境外话啦。嗰啲即系嗰阵时我去韩国拍摄啊，鬼屋啦，入去嗰啲拍摄 玩嘅。鬼屋啊！ 咁即系都系呢啲咁样样啦，咁但系佢哋营造嘅气氛啊、布景啊、那个音响嘅效果啊，当然系认真好多 啊。 真系老实讲，我唔知点解香港搞亲鬼屋都冇好嘅，即系硬系唔知不伦不类咁，甚至乎你话海洋公园嗰几个，我都觉得差咗嘅。 海洋公园唔得，我都玩过一次嗰啲咩？ 有啲得嘅，以前最初嘅时候佢。Halloween 嘅时候得嘅，而家都唔系咁，可能自己个人大咗啦。 太唔系佢太量产化，唔铺啊做得。 咁当其时咁，当然啦，我哋入去玩嘅时候就当然有埋摄影师跟住啦。咁你话呢啲扮惊嘅啫，都冇办法嘅啫。咁我觉得好好笑嘅，咁有个人喺度扮贞子啊，原来嗰时韩国系有好多中国人定系。有好多人啊，當地嘅人已經係學定普通話。我講緊嗰時成11年前嘅啦，都 啊 識聽普通話，亦都識講嘅，即係識少少中文嘅。咁我哋有個攝影師啦，行到埋側邊咧，有個人扮精子啦，咁樣樣咧，耷低個頭入俾嚇一嚇親我哋個攝影師啦。咁我哋個攝影師你知啦，就佢哋爛仔格咁樣樣，即刻講粗口又屌屌屌屌佢。點知咧嗰個扮精子嘅人突然間惡高個頭，什麼？你说什么？ 真系 同佢有对答 但佢咩？但系佢讲广东话咁嘅摄影师 系啦，咁可能佢都识听啲啩中文咁样，好笑嘅真系，即系啦，你玩到咧入边扮鬼吓你嗰啲人。可以同你有交流嘅，你冇曬意義。即係我哋而家入到海洋公園睇鬼屋，我哋睇咩啊？睇嗰啲佈景認唔認真啊？啲鬼做得出唔出色啊？有時行過咪見到有張牀有條女著曬白色衫咁樣，披曬血咁樣嗰啲，哎呀呀呀呀嗰啲咧。 千萬 行過我哋會話啊，好投入做喎、啊，你都咁樣樣，即係掘一掘住我哋。咁你真係跳出嚟啦！ 你搞到似萬聖節似個 Halloween 多啲，萬聖。 治者跪在前面，大家在那扮嚟扮晒嘢咁样。喂，真正你做 Halloween 或者系鬼屋就系、是、你，就系你话真系唔可以有交流噶嘛。咁你、哎、你行过同啲鬼咁样过去拍去影埋相咁样做。 喂，咪甚至乎有啊啲咩啊？我认得你咁样。咁你已经，屌，啱啱开始你已经话认得我，真系唔使玩啦。我再行落去，你都系话即系已经冇咗嗰种恐怖嘅气氛。所以海洋公园嗰边自己都要检点一下你哋嗰啲演员啊，真系。 系咁，如果唔系，虽然好 玩，虽然成个月咁做沙比又好闷嘅，屈喺间屋里边，阴阴沉沉，哎呀，即系尽做啦，尽做啦，专业专唔专业嗰方面啦。好，我哋第一节就嚟到呢度先好嘛。 好， 转头翻嚟就同大家继续讲下呢个游乐场啦。 风骚嘅女人就好似恩叔。肤色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八点，女人真风骚。 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OK， 咁啊，哇，马上话咁快翻到嚟啦。OK OK， 好，咁我哋又去上先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啲游乐场啊，即系非常之好玩啊吓，咁啊，啊，应该系呢一张嘅。好啦，四大名院戰前啦，頭先我哋咧第一節咧，亦都有我哋嘅 VO 片交代咗咧，就係話嗰個嘅喂遊樂場點解會嚟嘅咧咁樣樣啦。咁而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個遊樂場嗰個有嘅文化咧係幾時開始？咁當然就喺戰前啦，甚至乎係早於我哋嘅二十世紀初年嘅。咁啊，亦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啦， 都同大家講下乜嘢叫做香港戰前四大名院。正所谓西风东渐，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广州和上海，以及马来半岛的新加坡等等的滨海城市，均展开了市政兴革。在欧美时尚的影响之下，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休闲场所，渐渐成为了时兴的行业。而兴建园林式的游乐场，更加成为了一股热潮。香港第一座园林式游乐场就出现在跑马地，一位名林景洲的华商在1915年，即是今日的跑马地养和医院的东面，就兴建了一座园林式的别墅，名为张园。园中建有亭台楼阁，并广植樟树。林先生又拨出部分的土地建成张园游乐场，开放给公众游览。园内并开设了茶亭，提供酒水小点。张园开放了之后，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十分之成功。其他的华商就纷纷仿效。在不久之后，张园附近就开了一家御苑，面积比张园还要大好几倍。里面除了亭台楼阁、假山小桥之外，还有出售红茶、咖啡、粥粉、面饭等等的档户。开张后，御苑名噪一时，连电车公司亦都曾经一度将都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香港战前四大名院。正所谓西风东渐，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广州和上海，以及马来半岛的新加坡等等的滨海城市，均展开了市政兴革。在欧美时尚的影响之下，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休闲场所，渐渐成为了时兴的行业。而兴建园林式的游乐场，更加成为了一股热潮。香港第一座园林式游乐场就出现在跑马地，一位名林景洲的华商在1915年，即是今日的跑马地养和医院的东面，就兴建了一座园林式的别墅，名为张园。园中建有亭台楼阁，并广植樟树。林先生又拨出部分的土地建成张园游乐场，开放给公众游览。园内并开设了茶亭，提供酒水小点。 將園開放咗之後，吸引咗大量嘅遊人，十分之成功。其他嘅華商就紛紛仿效。喺不久之後，將園附近就開咗一家魚丸，面積比將園仲要大好幾倍。嗱，裏邊除咗亭台樓閣、假山小橋之外，仲有出售紅茶、咖啡、粥粉、麵飯等等嘅檔户。開張後，魚丸名噪一時。连电车公司亦都曾经一度将跑马地站改名为愉园站，但系无论系张园亦或系愉园，都只系得园林。正所谓游则有余，乐则不足。于是就有人想到加入娱乐嘅元素啦。正正此时喺西环就出现咗一家太白楼。喺园内除咗花卉树木同埋食肆之外，亦都设有木马旋转机、风枪射击场、丝迷竞猜等等嘅游乐摊位。另外又建筑呢个祠堂，俾游人租用山板，泛舟池中。太白楼大受欢迎，电车公司亦都于是喺晚间加派车辆行走西环。愉园同埋张园被太白楼抢去咗不少嘅生意，愉园决心反击。於是仿效太白樓，加設風槍射擊以及絲迷競猜等等的攤位遊戲，情況果然有好轉，得以同太白樓打個平手，並且一度成為同廣州東園、上海張園齊名的公眾遊樂場。不過好景不常，在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之後，愉園因為遊人減少，最終在1922年揭業，地皮亦都賣咗俾香港養和院，就即係後來嘅養和醫院啦。而張園亦都成為咗養和醫院嘅一部分。咁喺1929年，北角七姊妹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遊樂場，就係建於山丘上面嘅明苑。嗱，該地臨海。夏天晚上涼風雜雜，好受遊人歡迎，訪客的人數比太白樓仲要多。而且西環太白樓亦都因為人事的關係，在1924年停業，於是乎就只得北角名苑一枝獨秀。 好啦，嗱咁啊，啱啱聽完啦，就係話翻呢個戰前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四大名苑啦，咁啊，亦都係。根據翻啦，當其時嘅濱海城市嘅啲風氣啦，廣州啊、上海啊、東南亞嗰邊啊咁樣樣啊，係一種時尚嚟嘅嗰陣時。咁但係當然咧，亦都要有啲大有錢佬啦，咁啊先至可以咧，即係可能啊拆咁啲山啊、移平笪地啊，咁啊將啲假山亭台樓閣啊，或者再種植一啲嘅園林啊咁樣樣咧，就係成為咗一個即係日常市民都可以到達嘅一啲嘅休憩嘅地方啊咁樣嘅嚇。咁啊呢個咧就為之。我哋香港咧最早期嘅，即系早过荔园几廿年嘅啦。呢一啲四大名苑啦，名苑啦喺北角嘅七姊妹嗰边啦，咁啊愉园同埋张园啦，即系喺跑马地啦。咁啊太白楼嗰度咧，就系喺呢个西环嗰度嚟嘅。咁啊呢度我谂相信我哋系冇人去过噶啦。啊，咁不过乜而家咁睇落去沙比，你会觉得啦嗱，即系如果我哋而家睇紧视频图片啦，你会觉得呢一啲嘅所谓游乐公园咧，俾到你一种咩感觉咧？一望落去， 似系而家，即系我头先睇你呢度啲相啊嘛。我之前你话揿我去睇下啲名苑，揿过睇嗰啲相咧，系似我哋而家即系你自己日常生活喺屋企楼下附近啊嗰啲公园嚟嘅。个公园啲设计，因为佢始终你睇呢啲所有园啦，即系可能除咗太白楼之外咧，其余三个做种咗好多啲咁嘅树木落去，同埋佢里边有啲游戏啊，一定系啲嗰啲。滚滚筒转啊，嗰啲都系似啊啲公园，但系当然可能佢多咗啲机嗰阵时冇机动游戏咯，应该，但系佢个玩嗰个啲嘢会再集中啲咯，即系唔单止系一个公园，游乐嘅设施会多好多。 系咁啊，呢个就系、是最早期嘅时候啦嘅一啲嘅即系嘅一啲嘅游乐场啦吓。咁跟住咧，事態發展到咧，1925到1931年咧，就曾經出現過嘅呢一個嘅利苑咯喎， 利苑係呢個1925年至31年利 嗱利苑嗰度咧，就係講緊咧，就係當其時咧，利希臣啦嚇，咁啊亦都係 即係而家嘅利源山道嗰邊咧，利源酒店咧之前咧亦都係啊咁啊，跟住幾多 AIA 啦嚇，咁啊喺嗰個大範圍嗰度咧，即係嗰陣時都仲未有利舞台啦嚇，咁啊興建咗呢一個利源嘅，咁啊就係、是、對於當其時嚟講，亦都係一個嘅潮流嘅一個嘅文化嚟嘅。 利源當其時有入邊咧有大戲院啦，咁有啲魔術表演啦，有啲雜耍嘢，即係會即會加多啲唔同嘅元素落去。有其實你諗下魔術同埋雜耍，其實係新穎啲、嗯，比較之前唔話單止一種遊樂設施咁嘅嘢。跟住頭先你講話後期先會阿利起神先再搞個利舞台出嚟 嗯，系啊，佢嗰阵时咧就系、是、嗱，咁啊同大家讲翻一啲嘅少少嘅资料啦。咁啊，本嚟系谂住咧，即系利希慎啦吓， 佢搞鸦片厂嘅本来 系啦，如果谂住搞鸦片厂嘅，咁啊后嚟咧就唔成啦，搞唔到啦。咁啊，不如改啊，咁啊都系啲潮流嘢啫。鸦片厂嘅， 鸦片都系潮流。其实佢呢个写系1925年咧，但系其实嗰阵时其实系1923年佢已经攞块地开始搞， 系吓，搞两年开啦。咁就1925年就开张嘅呢个利源。远啦吓，咁啊，真系噶，即系你听落去都好得意嘅，鸦片又系潮流， 但系嗰阵 开游乐场都系潮流， 系 啊，即系都系一堆堆噶啦，咁啊，咁啊，25年开张啦，咁入边有大戏院啦，魔术表演啊，杂耍啊，酒楼啊，酒家咁样样啦，嗱，利苑酒家啦，有间咪酒家啦，咁啊，亦都开咗咧。咁亦都搶咗當其時另外嗰幾個遊樂場嘅生意嘅，譬如話明苑啊、太白樓啊，咁、啊，其實冇幾耐之後都執埋添噶啦，不過自從咧隔離咧咁啊，即係呢個利舞台亦都開咗張之後咧，咁啊可能嗰個投資性啊分散咗啦，咁啊利苑亦都冇乜再搞作，咁啊1931年就停咗業啦，咁啊原址就留翻嚟俾人搞活動啊，例如話東華醫院嘅園遊會籌款啊。咁啊，直至去到咧1950年咧，咁呢個利苑先正式拆出嚟起樓嘅。咁就係正正我頭先所講到嘅利苑酒店啦。咁啊，利苑酒店當然而家都冇咗啦嚇。 係因 為咁啊 AIA 啦，而家變咗嚇。咁啊利苑啦，咁啊另外一個地方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嘅。咁啊頭先講到咧就係呢個北角嘅七姊妹嗰度咧就有個叫明苑啦嚇，明苑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明苑冇咗之後咧就輪到呢個月苑啦。嗱月苑又一個咩嘢嘅地方咧？如果係話北角區嘅朋友咧，都相信一定會知道噶啦，因為嗰度而家有條叫月苑街嘅。 啊！就月園街， 因為咧月園街咧都係小弟以前住北角嘅時候咧，一啲附近嘅好附近嘅地方。 北角附近有咩？ 而家條掘頭巷嚟嘅啫，一條橫街細街掘頭巷。 唔係好長嘅又 係，唔係好長嘅啫。但係呢條月園街而家又要講翻咧，就係話係冇咗呢個月園遊樂場之後先有。 哦， 系啦，就系、是、咁样样嘅吓。咁啊，嗰年应该1949年嘅12月22号咧就开幕嘅。咁啊，都系啱啱嗱，呢一个就比较近贴丽苑嗰代嘅嘢啦。啊，咁啊，属于战后啦嗰阵时噶吓，都好大规模噶。嗰时啊，登晒广告啊，卖晒报纸啊，咁亦都请咗好多嘅嘉宾咧嚟剪彩啊，咁样样嘅。而佢嗰个规模咧，即系你望翻而家成个北角嘅地带，譬如又话由皇都戏院啊，以至去到北角道嗰笪嗰一嚿嗰一忽啊，以至和富啊。咁样样啊，即系其实你谂下，几廿年前原来系一个咁嘅环境嚟嘅吓，咁啊呢个就系、是、啊，如果睇到相嘅话，就系呢个利苑嘅正门啦，咁样样啦， 月园啊呢、 這个啊月园啦，月园嘅正门啦，咁啊都几有规模，而且你会见到个墙身上面有个圆形嘅 logo 嘅， 咪就系嗰个好似月亮， 系一个月亮喺度笑咁样样嘅吓，咁啊里边有好多机动嘅，咁啊而且亦都系可以俾大家睇睇嗰个。呢張圖咧就喺網上邊最多揾到呢個月園嘅環境啦，一個嗱面臨呢個海濱嘅一個大環境，亦都有露天嘅茶座， 幾大 其實望落去真係好大好靚嘅嚇，好大好靚嘅，亦都係跟住落去咧，咁啊呢個月園咧係耗資咗嗱要咁樣講法啦。當年就號稱為遠東空前偉大嘅遊戲園夜總會，嗱一有夜總會呢個字眼啊，因為佔地187,000平方尺。耗資600多萬嘅港幣去製造嘅，咁啊40年代尾、50年代頭啊，咁樣樣嘅。咁最初話興建嘅時候咧，頭嗰3個月啊，每日要用呢個1000名嘅建築工人嘅，去到另外嗰3個月咧，最後嗰3個月咧就用到2000名嘅建築工人嘅，咁啊亦都係聘請咗。 營運的時候呢有成400個的職員咁多㗎。咁在49年的12月22號嗰度咁就開幕啦。咁我老闆就係呢個福建商人啦，郭春央啦，咁同埋佢嘅繼承人啦，郭商澳，咁啊郭商澳兄弟主持咁樣㗎。咁亦都係有位美國商人 Charlie 咁樣去參與啦。咁呢個環境，因為我特別因為我自己曾經住過喺附近啦，因為我記得我老豆老母同我講話，我哋而家呢個地方以前係一個夜總會嚟嘅，佢講夜總會啫嘛，索性係都唔係講遊樂場添啊，嚇咁樣樣嘅，咁啊估唔到嚇，曾經有個咁繁盛嘅地方，但係而家就掘頭巷一條街咁樣樣，有啲修理電單車啊，一啲檔鋪啊，即係 咁都係其中一個地段嚟啦，唔會咁大啦個位，呢個真係好大， 呢個係好大，咁啊，但係後尾而家月園街收邊。收尾佢拆咗之後就係起咗好多樓啦，嗰啲幾層高嘅樓啦，發展成為住宅區啦。 園街近邊條街？ 隔離就北角道啦，渣華道出北角道，未去到北角道之前嗰條橫街啦，就係咁樣樣啦。咁啊，另外都可以睇下入面嘅其中一啲嘅機動啦。 哇！ 咁樣樣你真係好難想像嘅。 嗰陣時候呢啲， 去到52年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發生過咧，就係俾呢個因為負債嘅關係啊，經營嘅有少少即是負債啦，即是蝕啦，蝕本啦，咁就俾香港法庭咧就勒令呢個停業嘅，咁就衍生咗呢幅圖啦，又喺網上邊咧都會經常抄到嘅。就當年咧，因為裏邊大家知道咧，就係裏邊有好多嘅職員嘅，有很多員工嘅，咁拉大隊警察走去封場嘅時候咧，都幾大陣仗嘅，咁所以咧，由於因為咁大陣仗咧，當其時亦都惹嚟好多其他嘅市民去圍觀啊，咁成為有呢一張相。咁月園後尾收尾亦都冇咗啦，咁啊發展啊，收尾咧就有再改變過嘅，就發展成為一個叫做咧大世界遊樂場嘅，即係轉咗手之後。 咦，咁熟嘅咧？ 大世界咁啊，更加即係你聽到啲名字都更加似，都似係啊！ 大世界遊樂場 都有嘢睇啊，真係啊！咁啊，慢慢亦都因為個經營上面亦都收縮啦，即係冇辦法啦。咁可能亦都俾麗苑搶曬啦。咁所以咧就係 OK， 咁啊改為呢個住宅區啦。咁呢個就麗苑咯。咁呢个就係我即係喺我心里面就一个嘅空想嘅追忆啦，呢个因为我曾经係住过喺嗰个范围嘅地方居住过，咁但係回想返原来几十年前係发生过呢一啲事啊，又真係鼓励唔到喎。咁其实呢，如果你话再数落去嘅话呢，差唔多年期呢就其实係仲有个叫东区游乐场嘅。咁东区游乐场呢就起喺而家呢个铜锣湾嘅电车总站嗰度附近嚟嘅。即係而家嚟讲就係、是、我諗应该係 Newway 卡拉 OK 对出嗰度嚟啦。 佢讲係怡和街同埋宾灵顿街交界。 咁但係好大㗎嘛。咁啊喺而家網上面揾到嘅實際圖片呢都唔多，咁而呢一張而家大家睇到呢都係嚟自一部電影嘅圖片嚟嘅啫。咁喺呢個就取咗呢個東區遊樂場做 background 嘅背景啦。咁亦都有啲當時嘅報道啦。不過呢個東區遊樂場就好得都唔奇怪嘅。咁亦都係有好多嘅各式各樣嘅雜耍表演啊，有上海嘅滑稽戲啊，京音的大鼓团啊，总之叫九失戏啊，我都唔系好 清楚。冇 手足的奇人啊，冇手足的奇人，即系我谂到会唔会系嗰啲即系残障人士的表演咧？ 哇，嗰啲以前好似外国有啲咧，试过咧，唔知道外国用边度，我睇个段片咧，电视睇翻嚟，嗰人本身好似你系嗰啲叫咩？叫人质咧，佢冇手冇脚，塞咗个桶落攞去做表演，佢都系靠呢啲维生。哇，唔系玩到咁啊！好鬼核突嘅大佬，即系个桶里边塞个头出嚟，跟原来佢本身冇手冇脚。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翻个电影咧，以安东尼霍建斯所主演嘅啊，咁啊呢部电影就叫《匠人》，系真人真事嚟。咁有个天生怪胎嘅人出到嚟咁样样，咁啊大家咪咁啊佢俾人利用佢要嚟做一个街头表演啦，即系卖都唔系卖戏表演啦，即系总言之系啊有个匠人啦，哇咁嘅样嘅出到嚟嘅咁样样，大家揾佢嚟敛财啦，咁所以佢个生活都好痛苦嘅咁样样吓，即系好多呢啲，其实你谂翻起呢啲所谓娱乐嘅嘢个背后，无论动物或者系人， 又真喎，呢个又真喎， 其实佢哋个处境真系。是吧，即是小丑都话可以话俾你听佢个背后啊，即是 有多 而家都好少啲， 即系其實唔係咁人道咯，真係嚇。 你話無論係啲買團啊，特別買團同埋動物園，你都係好似係搞到嘅話痛苦，就賺取我哋呢啲娛樂啊、歡笑去攞賺錢 嘅 啫嘛。 唔係，所以而家我哋唔同啊，以前嘅文字或者係個學識或者係個知識嘅傳達嘅嗰個。廣泛的速度冇咁大，冇咁多，識嘢嘅人又冇咁多，咁我哋唔知道見到呢啲會覺得好開心，睇到係好咩？但而家我哋真係要反思一下動物園係嘛？你訓練嗰啲動物表演其實咩回事咧？最緊要係你善待佢都 OK， 咁你咪當操 fit 佢做運動咯。 你睇嗰啲片好多啲動物園唔係善待，因為你要訓練佢啊嘛。你訓練佢有陣時攞啲鞭佢，好多呢啲即係要虐待佢先肯聽話噶嘛，好多呢啲嘢。 係啦，咁呢個東區啦，嗱講翻呢個我哋香港製造嘅東區遊樂場啦嚇，咁啊喺呢個1940年嘅時候就係、是、開幕嘅，1月27日開幕嘅嚇，咁但係1950年嘅時候咧，亦都係曾經咧就被告嘅。就話有作出一個猥瑣性嘅演出嘅， 又係啲脱衣舞。 咁其實嗰兩格細格嘅報章廣告咧，大家睇到咧，如果放大個圖嚟睇咧，其實就係有講埋俾你聽，係有啲厭惡睇嘅。 啊， 咁啊，嗰個年代啦，即係呢啲我諗對 娛樂 日常嘅市民嚟講係個幾大嘅衝擊嚟嘅，係嘛？即係好吸引嘅，亦都可能係靠呢啲添。 係 啊， 如果唔係真係啊，入去玩下遊戲、掟下攤位嗰啲，你估真係有咩咁特別啊？可能係咁樣樣啦嚇。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咁啊，東區咧就係同呢個就同呢個月園啦、麗園啦，咁呢三個遊樂場咧就係、是、可以話係我哋香港差唔多嗰個年代同期嘅。咁但係咧就係得麗園。是可以發展到去呢、這個叫做啦，今時今日大家仍然係想記起佢嘅一個嘅， 因為佢差唔多成半個世紀啊！佢即係計埋一邱德根接手之前嗰度，1949年去到1997年，半個世紀，大家又計條數，正正就係戰後到香港回歸嗰段最重要嘅時間嚟、所以點解香港人咁大會咧？其實都可以望翻呢點，你可以見到。但係其實你睇翻佢，無論係月園啊，或者東即係東區遊樂場咧，其實唔夠麗園即係唔夠麗園砌之後咧，你計翻人口比例啦，當其時人口比例可能300万前后到啦，战后300万人都唔可以供应到三个，所以其实系你咁你睇翻啦，有阵时丽苑当年我头先睇，有阵时睇翻资料讲啲炸鸡髀咧，当年入场好似得5毫子入场啊，丽苑5毫子，但系个炸鸡髀系经典食品嚟噶嘛，生炸鸡髀3.5元，佢话好贵噶，当其时话好贵。咁但係當然，因為麗苑佢嗰個對啲員工話咧，佢啲人工都好嘅。咁有陣時可能照緊收多啲咯。咁係咪係基層都去到玩，但係都唔可以成日去玩。 係，咁但係佢入到去，佢始終嗰種嘅佢入到去遊玩嘅一切咧，都係好大眾、好平民化。 係啊，呢個先唔係咁 好夜好平民夜總會嗰種咁嘅形式嘅。咁我覺得即係等於大笪地啫嘛。 啊！ 平民夜總會咁係一種文化特色咯， 同埋都要睇個經佢嗰個歷史洗刷佢。佢嗰講嗰個麗苑嗰、那個即係色叫冇色情，即係可能是有少少風月啊色情嗰啲嘢，就大概70年代都俾，因為話有雙風化嗰啲嘢都叫做剁咗佢。咁其實去到80年代打後嗰啲，咁其實都係好平民化啲。 係。咁另外一個咧都要同大家必定要講嘅遊樂場啦，咁我細細個就成日聽人講嘅，我始終都未有機會去過。咁最成日聽人講嘅咧，就係呢個啟德遊樂場玩嗰個咩過山車咧，係最刺激嘅，係最刺激嘅。咁但係我又唔係好夠膽玩過山車嗰啲人嚟嘅，咁有幾刺激我就唔知啦嚇。咁呢個地方啊，彩虹道嗰度嚟嘅，黃大仙警署對面，啟德遊樂場。我記得特別係70年代啦，我有個時期，我細路仔嗰陣時就係、是都會係住喺我阿婆嗰邊嘅，咁啊秀茂坪嗰啲地方，咁啊成日都話啊有時間帶我哋去啟德，我都試下玩下咁樣樣。 嗰時呢、 近嗰頭啊嘛，但又始終未去過。 我嗰黃大仙隔離嗰棟有個地方叫龍，唔知龍咩墟、龍騰墟定咩嗰啲，就俾當其時呢啲人去買嘢啊嗰啲。 啟德遊樂場， 冇錯冇錯，啟德遊樂場啦，呢、這個就係、是、啊， 咁幾多呢啲？哇！但係佢嗰個中最右手邊嗰張圖，中間都有架車，啲機動遊戲咧，啲啲過山車定咩啊？ 係啊，佢又有過山車，有摩天輪啊、碰碰車啊嗰啲咁樣樣嘅。咁啊，亦都係啦。咁啊，喺呢個六二年嗰度興建嘅，咁啊耗資咗800多萬嘅港幣。咁啊，六五年嘅1月31日開幕，咁呢個就。對比喺麗苑啊嗰啲嚟講咧，就後期少少啦。 我睇啲啲報道講咧，個六五，因為麗苑就受到佢少少衝擊嘅。 嗯， 佢六五年開噶嘛，但系就對麗苑個衝擊就話輕微嘅，但系佢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嘅，係1977年海洋公園開咗。是對於麗苑你的致命傷嚟嘅， 當然啦，呢個係肯定。 我諗呢個一個一個大家可能一個東一個西啦，睇睇下可唔可以自即係攞到佢啲客。但係我諗 佢因為佢個啟德嗰度咧，係我都聽見一啲朋友講過話，佢嗰陣時好似話個租好貴嘅，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嗰啲空氣嗰頭，因為多工業區啊，係 係新蒲崗嗰附近 嘅，就唔係太過好嘅咁樣樣，咁啊所以咧亦都係最後咧要結業啦咁樣。 你諗下佢個整到出嚟嗰個。即六五年出到嚟，要睇啲即啲招講話。如果對麗苑係有些微衝擊，咁都幾大鑊噶。你諗下之前嗰啲東區啊、御園都俾麗苑懟冧咗嘅話，咁其實嘅市場可能都圍繞得一至兩個度。咁你俾佢少少衝擊，我諗你都差唔多咯。 同樣啦，佢嗰個模式都係好同麗苑嗰啲好接近啦，裏邊亦都有戲院啦咁樣啦嚇，咁樣嘅咁啊。是成為一個放映電影的一個的集中地之一，但啟德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的童年都去過的，但他又說他六五年起即係開張咯，去到82年結業，咁其實頭尾嚟講都係17-18年嘅歷史。 我對呢個完全冇印象，我淨係 聽都未聽過， 有印象好似話有個咩啦。好細嗰陣時，唔知有冇聽過我。總之我哋細嗰陣時，我哋嘅年代唯有就係得一個麗苑啫嘛，跟住海洋公園兩個咯。 好啦，咁跟住咧再去同大家講講咧，就係下邊嗰啲啦。咁下邊嗰啲嘅，仲有我哋香港製造嘅一啲嘅遊樂場啦。咁荃灣遊樂場又要講啦，因為荃灣遊樂場咧，除咗揾到一啲報上嘅舊報紙之外咧，就係、是、我即係只能夠揾到一張鳥喊圖嘅啫。咁有個高空角度嘅望落去，你話實際上個園即係個遊樂場裏面個環境係點樣樣咧，都好 揾唔到， 揾唔到啦。咁但係佢嗰個發展咧，其實都好早嘅。佢係1952年嗰陣時嘅8月份開幕嘅，咁一路去到70年代嘅嚇，咁啊70年代初期先結業嘅。咁啊，同樣咧，即係佢嗰個就係由。遲過麗苑啲，又早過呢個啟德好多，咁但亦都早過啟德關門咁樣樣，咁好短。咁啊，裏邊我嗱，等我睇翻啊，咁啊，裏邊亦都有一啲有啲片場啦，亦都有一啲嘅歌廳啦，佢個歌廳叫美華歌廳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藝人喺嗰度演出過，譬如話韓燕啊、陳君能啊嗰啲咁樣樣。咁啊，當然同我哋所聽過嘅麗苑有羅文、有梅艷芳啊、張德蘭嗰啲啦嚇。咁大家嗰啲後嚟就非常大名啦。 係， 咁亦都係冇 得比嘅。 咁亦都係可以咁講，即係嗰個年代，你話又唔係有電視機睇嘅年代，係咪先？你就係靠咁樣樣去，可能係大家孕育咗好多點講啊？即係喺嗰啲遊樂場裏面工作嘅人，或者你演藝嘅人，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可能對人歡笑背人愁啊，咁啊吸取咗好多人生經驗，到佢真係有機會成為一個 star 出到嚟嘅時候，佢所演繹出嚟嘅嘢就係唔同咯。即係呢個又係我又睇翻咁講，就係話你會點解哦？羅文、梅艷芳唱歌，零舍有味道，嗰種味道係點樣講嘅先？其實係一種好抽象嘅嘢。係嘛？即係嗰、那個可能嗰個唱歌嗰個呼吸位，嗰啲感性嘅聲音，唔就係嚟自於以往嘅經歷咁樣樣嚇。咁啊，哦，扯遠咗啦。咁啊，荃灣遊樂場啦，都幾早期下嘅。咁但係呢個大圍歡樂城咧，啊，我都係今次即係抄翻啲料，我先至記得翻呢、這個。哇！我自己都未去過，原來即係青龍水上樂園。 啊，原来呢个嚟噶， 啊，真系咁样样噶喎，咁啊，亦都系一个另外一个即系， 我成日觉得佢呢个佬，你头先讲嘅 游乐场嚟嘅， 系啊，呢个 同样系被拆卸咗噶啦。 我觉得似系咩？我系听过呢个名嘅，但系嗰阵时嘅印象就好似嗰啲又系摆喺中环啲嘉年华咧，久唔久会搬走嗰啲嚟嘅， 系嘛？曾经嘅三大乐园之一，啊， 水上乐园 同呢个海洋公园啦，丽园齐名。 佢早几时啊？系咪好似都有整过出嚟噶？ 啊，咁呢个大围欢乐城咧，佢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嗰个商业嘅策略做得几好嘅，即系佢知道啲人中意烧嘢食 BBQ 咧，就发展咗一个全港最大型嘅烧烤场嘅，吓咁样样嘅。咁我谂有唔少朋友去过烧嘢食啊，但我就未去过嘅，因为我细个细路仔又唔系咁活跃，阿妈又唔系成日带我周围去嗰啲人嚟嘅。咁嗱，你话一讲翻青龙水上乐园，我反而系听过嘅。 系啊，呢个听过啊。 咁啊，即系位于而家东铁线嘅大围站车公庙路， 我冇记错，你 搭翠田街嗰笪啦，咁样样。 你搭东铁系经过会见到嘅。 咁欢乐城嘅现址政府80年代中起咧，就以短租嘅形式咧，就租俾呢个青龙水上乐园有限公司嘅。咁啊，咁跟住亦都系经营嘅关系啦。去到呢个1995至96年之间咧，就竟然系佢哋嘅呢个嘅全盛嘅时期嚟嘅。平均咧每一日都有几千人入场，每月收入咧都有1200萬嘅， 咁夸张 吓，1200萬嘅。咁但系咧就系嗱咁样讲法啦，呢个就比较后期啲关闭啦。97金融风暴啦，咁啊，甚至乎系曾经推出过咧，即系因为个经济萎缩咗啦，嗰个游戏券系买一送一嘅。咁但系呢一啲噱头嘢都系维持得唔太耐嘅啫。咁啊，后屘亦都系就拜拜啦，咁样样。青龙水上乐园， 佢呢个谂法好嘅， 2001年啊。 因为你要玩水上嘛，即系特别开一个，你唔会成日净系一个陆地里边又转嚟转去玩啲咩游戏，有水上乐园都真系唔错，呢个谂法都几好。 系啦，咁啊 ，OK， 大围欢乐城，好啦，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吓，唔该。咁样样咧，嗱呢个咧就一口气同大家讲咗好多香港嘅一啲嘅大型游乐场啦，由最早期啦，以至去到我哋今集嘅最主要嘅主角丽园啦，咁样样啦，咁亦都有之后嗰啲啦，你话对于我哋嘅香港人嘅冲击，我谂最大仍然系丽苑嚟嘅，因为始终系一 时间又长，同埋佢玩咗系好似系近嚟，因为佢特别抛砖头嘅，你唔会好似细个掟嗰啲。听嗰啲，你细个玩嗰啲嘅执豆袋啲嘢， 因为其实呢啲游戏就系啲，其实系我形容啦，我形容为佢 cheap 嘅游戏，即系唔系话佢渣，或者低档，而系即系大众化嘅嘢嚟嘅呢啲钉。 佢将你平时你可能细个玩啲系加大少少，阿爸阿妈同埋带埋一齐去玩，有嘢奖品送，你自己平时同啲细路玩冇噶嘛。佢去到喂， 甚至乎嗰啲好陈旧嗰啲转嗰啲赛马机咧，咁叮叮叮咁，佢自己几只机动咁样，嗰几只马喺度揞下揞。吓咁样样细细只咁样样，你都睇得好开心噶，即系尤其是你有份买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即系好投入、好参与其中咁样样，即系嗰种咁嘅感觉。我自己真系唔系去过好多次丽苑，几次个印象亦都唔系话太过深刻。大家讲起成日即系嗰个园里边个气氛啊，同埋自己细细个同埋屋企人一齐入去玩啦，咁呢啲就系自己嘅童年嘅回忆啦。咁啊，好多人同我都一样嘅话，咁呢个咪就系集体回忆啦。 啊 系 啦，而家冇啊！而家你来去会同即系屋企人可以即系整埋一齐去玩咯，都系迪士尼同埋呢个海洋公园。你会谂法嗰样嘢就系、是，第一就学佢话啫，真系太远，嗰种感觉唔系几好。香港人嗰种时间浓缩到咧，而家就系一变晒，特别而家 近系咪真系咁样样咧？你真系认为系咁样样？因为比较远咗啲，所以唔能够成为一种可以。刻骨铭心嘅嘢， 其实系啊，因为你谂下，你平时你搭车咧，你礼拜六日咧，你真系唔想逼噶。你成日你去海洋公园，你经过金钟站，你经过金钟站，你就想走噶。 但其实以前丽苑你都要逼噶，你去玩啲游戏你都要排队噶，可能条长路唔使咁长。 我话意思就系你要搭长啲，净系巴，你以前搭巴士你都系熬过去嘅啫嘛，唔使点等啊。你而家去到就算地铁、巴士。你最近嗰次我都系唔知几 N 年前我去嗰次海洋公园咧，塞巴士都塞到你死。你即系你未去玩嗰啲咩机动游戏，你喺等条巴士嗰段路，你去咁远，你就去海洋公园，你真系。 其实你海洋公园而家嗰啲都有啲摊位游戏嗰啲嚟嘅。 佢而家有个咩？ 系去到 某一角的地方有連續幾個攤檔咁樣，同麗苑那些即係好集中嘅。你每一個攤位與攤位之間其實都是很緊接相連嘅。 同埋你去到 那個氣氛又不同了， 去到海洋公園你玩咧就不會玩那些遊戲，你玩機動遊戲，即係佢有啲類似麗苑嗰啲類似很小的啲遊戲㗎啦。但你去到一定不會玩，點解？你見到 咁唔係你去玩啦嘛，已經嗰啲最主要係咁樣，唔係你個年紀嗰啲要去玩噶啦嘛，即係或者即係嗰個密集嗰、那個那個熱鬧嘅氣氛係密集一啲嘅，啊、即係你海洋公園，你可能又要搭個吊車過對面，隔幾個山或者行一條山徑咁樣先到另外一個遊玩嘅地方，咁嗰個就會係疏離啲嘅，即係唔同嘅嘢嚟噶啦，係咪？可能而家呢一代啲僆仔會覺得好過癮。 啊！ 而家呢一代咪覺得迪士尼同海洋公園係佢哋嘅回憶咯。 同埋，咦？而家我見到啲網上啲人講啲評論咧，都一定係攞錢去計。以前我哋細個都唔係我哋俾錢噶，咁而家攞你去都去玩，你如果俾錢嘅，你計呢啲係做乜啫？咁但係我又覺得嗰條上一梯好啦過分 ，shit！ 咁就冇咗40蚊。 啲沙泥丸嗰度， 你有乜嘢可以比拼到佢可以咁快冇咗40蚊，就係除一跌錢嘅啫。咁石一石就冇。 我諗我會去嘅沙比，即係我諗我會去望一望嘅。 啊，不免費入場喎。 啊， 即係入去睇下。 即係我會去望一望咁樣玩唔玩就。 咪玩個掟街豬一定要玩下嘅。 隨自己心態而定咯。 唔係你入到去望幾望，玩個掟街豬咁，好似都幾蚊十蚊一次啫嘛。你掟幾咁，我可能唔係好嘥好多錢嘅。有啲你預咗唔掂，有啲鬼屋咁嘅鬼屋成唔知80蚊一次。 係。 咁你冇入去咯。個上一梯你都唔咁大個人，你都唔會上啊。除非啲細路開心嘅啫。咁你免費入場攞10蚊掟下啫嘛街豬咯。咁嗰啲OK 嘅，我覺得都真係回憶係有陣時候你買唔到，六月至到九月，你而家買翻，咁可能我哋又真係有個回憶喺度啦。你而家可能啲十零歲嘅嗰陣時拆佢都未出世，咁你點講？ 咁咪又當係一個機動嘉年華咁樣去嘅啫。 係啊係啊， 你嚟十個佢都可以當係你話麗苑又得。你话唔系丽苑都得噶，所以冇意义噶啦， 冇意义啊！即系对于佢嚟讲， 即系希望，即系藉住今次佢用丽苑呢个名，亦都系佢哋嘅本身佢哋老板咁样样开翻，系能够希望 有达根谂， 令到一啲人有心嘅话，去追寻翻以往一啲嘅资料啊、图片啊、一啲嘅片啊睇翻啊咁样样啊，了解翻以往有嘅嘢啦，即系唔好净系。因为以往的文化而家新一辈的人未必会懂得去尊重或者去追寻翻，即其实有这个引子引领翻他们翻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紧要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都要想想你去。你同人講你係香港，你拎翻起以前你自己有啲嘢，阿爸阿媽經歷嗰啲嘢，你都 盡量啦，盡做啦，呢啲盡做啦。 我覺得呢啲係 好。好，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嚟到呢一度啦，咁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香港製造，拜拜， 拜拜。